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民用航空总局总局长江基谢同志逝世一事，1月22号前往他的灵堂，深表哀悼。有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同前往吊唁。死者的灵柩前摆放着金正恩同志送的花圈，在灵柩一旁有死者的遗属守灵，还有朝鲜人民军礼兵肃立守卫灵柩。江基谢同志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格外深厚的信任和关爱下，成长为优秀的飞行领导干部，认真负责地执行主要飞行任务，而且圆满保障国际国内航班运行，从而提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权威，为国家的航运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革命战士江基谢同志肃立默哀。金正恩同志会见死者的遗属，表示了深深的吊唁和亲切的慰问。